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上一次讲到见性呢，是没有大没有小的，外面的境界呢是有大有小，所以呢由于外境有大有小，所以我们见到有大有小，不是说见到大的境界呢就将这个见性生张出去很大很大，亦不是见到很小的地方呢个见性呢就缩微很小很小，见性没有变的，是环境变啫。咁但系一般众生都唔知道啊，佢以为咧见到大，以为自己嘅见性变咗大；见咗小，以为自己嘅见性变咗小。呢啲咧就叫做迷失咗自己，认物为己吓。所以咧法咧就话：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依时中功大功小，若能转物，则同而来，生心圆明，不动道上，依一无颠，遍临行受十方国土。这里呢就讲这个迷和迷悟不同了，因为众生迷，所以呢就以为外面的境界就是自己、被外境所转啊、因此呢就有你你我我自他人我分别，如果是明白一切为心的话，那呢就能够展物了、自己的心是想怎样就怎样、所以我们心想善就善，心想恶就恶，那我们呢可以展变外境为我们自己所用，那就同于如来、二内的境界又怎样？是生心圆明，不动道上，依一无颠，遍能含受十方国土。即是说我们迷了呢，这个佛性呢非失呢就似失，如果我们能够觉悟呢展物的话呢，那这个佛性呢是非得又似得。我们知道一切众生不是只是指我们六道众生，包括了九法界众生，因为九法界众生呢都一样是迷憎喜妄，一样是有执着。我们凡夫呢其实迷憎逐妄，三乘圣人呢他见有修有证都是属于迷，前晚讲过无修无证的嘛，是不是菜向争议亦是邪，是不是，因为法性呢本来无修无证的。第三乘圣人呢包括虔诚菩萨在内都觉得呢我是能修道是能证，所以呢都是属于迷情。为什么呢？因为九法界众生、都不达闻法为心，因此呢执着内是我们的身心，外是弃我们所占有的物质、因此呢就失了这个本妙明净的心，为外面的物所转了。实际上呢我们做人是很蠢的、分分钟都是跟物质打工，你想想是不是屋企、分期付款公屋，分期付款公车、甚至有些人呢电视机都分期付款电脑都分期付款，而家唔使啦，而家电脑咁平唔使啦，初期咧真系好贵吓，好贵好贵，所以要乜嘢都分期付款。为咗分期付款咧，就要搏命揾钱啦。咁你话系咪为物所转咧？为同啲物质嚟打工。咁如果你话我买少啲样嘢，咁我唔使揾咁多钱，唔使同佢搏命去揾钱，咁就不为物所转啦。是吗？所以呢佛教教我们呢寡欲知足，知足常乐， 啊，邊個人最快樂啊？咁知足嘅人最快樂啊！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者富亦憂。哦，實際上咧，我哋諗諗下都係自己好蠢嘅。嗱，我俾你儲錢，猛儲猛儲猛儲，買樓買樓買樓，買到好多好多樓。我問你一日瞓得幾多地方？五尺、六尺一張床，好大啦！啊，好啊，揾啊揾錢啊，買多啲田地啊！啊，食得幾多？一夜食三餐，一餐俾你食三碗飯，都食唔到兩磅米噶，係咪？咁所以咧，你儲儲儲埋咪好慘噶嘛，儲埋啲錢。唔知道你哋儲埋啲錢點啦？如果我又冇錢儲，如果我有錢儲，我好擔心，唔知道做乜嘢好嚇。咁即係等於嗰個有錢嘅人咧，放喺嗰度又怕人哋偷，放喺嗰度又怕人搶，係嘛？咁你哋啊投買股票又怕蝕本，係嘛？買樓又怕跌價啊？你將來俾邊個咧？咁最慘就唔知道將來俾邊個。啊，分得唔公平咧，就害咗佢哋，害咗自己仔先，系嘛？所謂兒先自有兒先福啊，莫為兒先作馬牛。咁我哋咧係一定，當然係世呢個世間上咧係非錢不行咁，但係我哋應該知足哦，我哋應該知足，唔需要咁搏命去揾錢，求其咧生活過得去就算啦。佛教咧教我哋啊，易法求財，容易布施。咁你哋會唔會諗到我做乜咁笨啊？要去揾錢布施咁辛苦啊？佛教咧係教我哋咧，就話我哋揾錢咧，分開五份，一份咧就留翻做本錢啊，收埋谷種先。一份咧就供給啲仔女讀書，一份咧就做生活費，一份咧又做娛樂啦，最後一份咩啊？布施哦。咁你哋有冇咁嘅打算咧？咁哦好，有好多人都點頭都有呢個打算，只有呢一份布施嗰份先係你嘅，你先帶得去嘅。民搬帶不去啊，唯有業隨身。你呢個布施嘅福業咧，就跟住你尾噶啦。你上天跟住你上天，你落地跟住你落地。哦，呢、這個就係物為物所指。我哋要聽咗呢部經之後咧，就諗分分鐘諗下，我哋係咪每日被物所指咧？抑或我哋能夠指物咧？啊、我哋能夠控制物質，我哋有智慧去使我哋嘅金錢，就係剪物。如果你為物所剪咧，一味去搏命揾錢咧，多多益善，少少無虧嘅話咧，咁你就為物所剪啦。啊，你為物所剪咧就係眾生，你能夠剪物咧就係法。哦，法咧亦不過係剪將外邊嘅境界。放棄了轉變回來向內去發揮自己的智慧，跟住呢就轉煩惱成菩提，轉生死成涅槃，轉邪歸正，轉魔成佛，不為物所轉，反而嚟就轉物，這個就是佛、啊、所以呢這裡呢是若能轉物則成如來呢，是有六即佛不同、啊、六個境界不同。嗱，譬如话我哋若果知道呢个身心世界啊，都系唔实际嘅，唔执着嘅话，咁呢个就明自展，就同于而来啦。若果进一步明白一切法系为心，咁念念粉光自照啊，我执法执不起，呢、这、一个咧就系观行即展，同于而来。若果從觀行加工，分分鐘咧都係向內發展自己嘅智慧，嚇、啊，忘棄外邊物質嘅追求， 咁樣咧，我哋就能夠斷除三界嘅粗惑，即係斷呢個見惑啦。咁咧，相似見到法性，呢、這個叫做明，叫做相似展同依而來。若果再能夠用呢個有功用道啊，有功用道就係話有上修行，哦，無功用道咧就係無上修行，啊。如果有功用道进入无更道的一心三共的话，那令到这个一心三共任运现前，焚破无明，焚净发生，这个叫做焚净展同依而来。因为能够焚断烦恼，焚净发生，到最后的时候无功用道，即等于初初塌了部车，你是不是要加油啊？不加油不去的，你行到个车顺的时候呢，你不加油，你的只脚停了，它都自动向前跑的，这一段时间是叫做无功用道。即是菩萨呢停烦恼已经是停这个无明，停到最后了，它都自自然然地是向着这个法道去走，这个叫做无功用道。深深流入娑婆野海，娑婆野海叫做一切种子，即是心心念念都与佛的智慧相应。那这个呢是观涅槃行道了，这个境界呢是入这个寂灭的境界，能够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即是一念不觉这个无明。那呢破完之后呢就究竟即同依而来了。同依而来的境界又怎样呢？生生圆明，不动道场，依一无颠，遍能含受十方国土，生心圆明。生心圆明呢，如果明白这个幻化空生即法生呢，这个叫做生圆明，如果明白无明实性即法性，这个是心圆明。再讲，若果觉悟了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我们的法性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这个是生圆明。若果能够知道这个见性呢是灵明觉照的，这个性色呢是明知的，觉明真色，妙觉浸然，周遍法界，含吐十虚，是明白我们这个心性是这样的话，这个叫做心圆明。无论你是生也好，心也好，我们都是充满法界。你说心呢是可以充满法界啊，生又怎样充满法界呢？这个生是指法生了，不是肉田生，不是我们这个色生了，当你证到法生的时候，当你证到这个真心的时候，那呢你就充满法界，遍十方虚空，这个叫做究竟展物，就同依而来。咁我哋能够做到咁样嘅时候咧，生心圆明啊，究竟展物同依而来咧，就可以不动道场。道场咧系有理道场，有事道场。最前次咧，我只系讲到事道场吓。事道场咧系有三种，第一咧行道场，第二咧系运道场，第三咧就系正道场。有些人呢就搭修行的地方啦，咁呢个是啱嘅，行道场。有些话佛寺啦，咁有些呢就话圣法的地方啦，咁都啱嘅。不过呢佛寺有些地方呢是修行的，有些地方是讲经的。咁讲经的地方叫做运道场，运法的道场。修行的地方呢叫做行道场。如果在度成法呢，咁假使跟智念有个人在度成法的话呢，咁呢度就係成道场啦。 咁啊，多數咧成道上咧係指釋迦牟尼佛喺菩提樹下成道嘅，叫做成道場啊。咁呢個係講事相嚟講喎，理性嚟講咧就係、是、一心之理咧係意義不動，直而照，照而直。嗱，大家聽直而照，照而直呢句説話聽得多啦，係咪？明唔明白？唔明白？嗱。你其實見過鏡未啊？梗係見過啦，係咪啊？呢個鏡咧放喺度，佢喐唔喐啊？佢唔喐噶，但係佢能夠照到嘢噶，照到噶。呢個叫做直而照，明唔明啊？直而照，但係照而直咧，你行迷離咧，個鏡係照到你，但係個鏡有冇跟住你走啊？有冇喐到啊？冇，咪叫做照二隻咯。即係等於我哋呢個真心啊，周遍法界嚇、啊，雖然係響度係做法事，雖然響度念經，雖然係做好多嘢咁啊，但係呢個真心如如不動嘅，直而照啊。雖然我哋響度做好多嘢，但係我哋真心唔係隨住我哋。譬如話，我哋上天堂咁。真心冇催我哋上天堂，我哋落地狱，真心唔催我哋落地狱，一样周遍法界，哦，如如不动，哦，呢、这个色心会跟住你去，大白阿赖耶识会跟住你去，增往和合啦，嗰阵时会跟住你去，啊，所以上天落地都系白色带住你去，有叶种子带住你去，但系真心唔会，真心系如如不动嘅，叫做直而照，照而直吓。啊咁直而照，照而直呢一種道理咧，證到呢啲一心之理咧，意義不動，呢、这個叫做理道場。哦，咁而家講不動道場咧，就係講呢個理道場啦，就係呢個無害無內，唯是一心而意不動嘅叫做理道場。咁當我哋能夠轉物而證入呢個理道場嘅時候咧，就依一無顛遍能含受十方國土，呢、这個係佛嘅境界。法咧系不止生心圆明啊，而且咧系大小相容啊。无颠系正部之中最小嘅地方，十方国土咧系依部之中最大嘅吓、啊。因为佢能够了达闻法为心啊，所以无颠亦系为心嘅无颠啊。所以咧虽小而不见其小。国土又是为心的国土，虽大亦不见它大，都是为是一心。因此呢，他知道这个无颠国土都是假名假相来的，根本又没有实体可得，没有实体可得就可以互相相容咯。如果是说，譬如说这个杯和这个杯呢不能够拼得埋的，但杯里面的空气呢没有看的，没有实质的，你可以放些东西下去去相容，即是说你了解到萌发为心呢，因为个心呢是无形无相的，是可以互相容纳一切的，所以大可以为小，小可以为大，哦，一可以为多，多可以为一，这种境界就是华严经所讲一多无碍，大小相容，广合自在。哦，我们现在呢是大一点个屋咧就好舒服啦，细啲嘅屋咧就住得好唔舒服啦，不自在。但系咧法咧系坐未曾累转大法轮，哦，大小相容，依一无颠现宝王刹啊，坐未曾累转大法轮呢一种境界咧就好自在。嗱，大家都睇过《维摩经》系咪？听过吗？听过《维摩经》的请举手。哇，好多人听过。那你明白了，《维摩经》里面这个舍利弗尊者呢跟着这个文殊菩萨去问病，是吗？去到那个维摩像室呢，像室即是丁峰十尺，丁峰十尺好像这里 一个这么多。啊，他说哇，这么多菩萨，咁多声闻，大家涌入嚟呢度几晒啊！吓，佢入嚟，个通通涌入晒， 用納細咁舍利弗咧就話：啊，咁多人入嚟坐響邊啊？咩維摩居士話：喂，舍利弗啊，你為法而嚟啊，為坐而嚟啊？哦，咁於是呢個維摩居士咧又點啊？去到問邊個？我唔記得啦。話邊一度邊一個法國嗰啲獅子座最靚最好啊？咁後嚟咧就去借咗84,000獅子座，一借就借到嚟呢個丁峰一像嘅像室咧，就塞入84,000個獅子座，犀利啊！呢個叫做廣合自在哦。到法嘅境界咧，就可以做到咁样。但系我哋咧，而家就虽然智灵咧系一个好正规嘅道场，但如果你话如果再有1,000人再入嚟咧，我谂都要企喺嗰度噶啦，系咪？就未得到做到广合自在，但系法嘅境界就广合自在哦。呢、这个就系若能展物，即同意而来啦。咁呢一个第七段咧，第六分咧。是显这个见性呢就讲完了。现在呢是讲到第七点，若无是非是显见性为真、当法话给阿难听，因为你迷失真性，为物所展，如果你能展物呢就同意而来。阿难呢就即刻就对法讲了，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精啊，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生心服侍何物？而今生心啊，分别有实，比见无别，分别我生。呢一段经文呢就是讲这个见性，讲阿难呢，他多分啊听法，前次而家第七分显见的啦，前六分显见呢，佛都说知可混者非以二睡，不以混者非以二睡，即是说不可混的见性呢，就是你阿难的见性啦。又说此精妙明胜以见性，又说见性周遍非以二睡、每一次都说这个见性就是我的真性。于是呢阿难呢、就很天真，就幻想共想，他现在修共想，共想自己的见性呢，哇好大好大好大、好有光明的、就在我眼前啦。法话这个就是我的真心嘛，他说、这个见性原来是这样的，很大的周遍法界的光明的、他就但是他又想想，既然现在我眼前这个是我真心，是我见性，那我现在在这里跟佛讲说话，这个真心又是谁 这个是我在我前面的，是我见性，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当然不是我了，他是我，这个就不是我了，这个不是我什么，就同一物的了、他将自己动物、同意物，咁同物，既然同物，咁而家佢再谂喎，再谂佢话响我前边嗰个见性啊，又睇唔到我喎，我而家就睇到佢咧，咁我呢个同意物嘅见嘅身心睇到呢、这个广大周遍嘅见性，而广大周遍嘅见性反而冇分别，冇办法睇到我呢个同意物嘅真心，咁。即是物，我这个物能够见我这个真性咯，他这样想，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啊？他这样想，这个如果不是阿难呢，我们就会说他傻仔的了，是不是？但是阿难是示现，因为我们众生里面有这些傻人会这样想嘛，所以他就代表我们了、他说、所以他呢就问法，他说我现在这个问字呢、他说若果这个见精法话见性周遍嘛，非以二睡，这个见精周遍法界的见精就是我的真实的妙性的话， 咁呢個今真實嘅現性咧，就現在喺我眼前。咁呢個現在眼前嘅見證咧，一定係我真心啦。咁我而家我今生心佛事項物，我而家喺地下對住法問答呢個生心，又係乜嘢咧？咁嚇，我呢個喺地下問答呢個生心，有分別嘅功能喎。分別有實，即係有分別嘅功能，知道邊啲好，知道邊啲唔好，明白法所講嘅道理。但係現在比見無別，現在我眼前嘅見性咧，個真心咧，反而係冇分別心，反而唔能夠辨別我嘅身心，睇唔到我嘅身心。嗱，跟住咧佢話：欲實我心，令我今見啊！见性实我而生非我，何时而来？先所能言，勿能见我，为谁弟子开发未悟？他说假使跟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周遍法界的真心是真真实实是我的真心，那我现在令到我看到他在我眼前，那这个呢就是我的真實的性啦。这个現在眼前的这个廣大周遍真實是我的真心的話，我这个身體呢，对地下这个身體呢，就不是我啦。但不是我，我这个身體見到見性，見性呢見不到我，即是等於勿能見我啫。为什么法呢上面呢又说见性是物的话，你能够见到物，见性亦能够见到你，为什么这样责备我呢？我不明白这些道理为什么，所以呢希望法呢大慈大悲开发我未开悟的人。明不明白阿难这个慧义啊？很简单啫。他认为这个见性周遍是真心，这个呢另外一个他将自己和这个见性分开，实际上呢这个是妄想执着，不是一个真实真心，然后才是真实的。他所以呢是认己作物，认物为己，那这个呢就是迷，因为他迷的缘故呢，所以法呢就想到一个办法了。哦，你说见性在你眼前，你告诉我听，你说嗱，指出来哪个是你的见性，你看看，看看你所见的东西，万物之中你点出来哪个是你的见性。结果呢柯南呢说是见性又没可能走出，不是见性也没可能走出，即是说显示这个见性呢无是无非。哦，冇一个是是的见性，亦冇一个非的见性，明这个见性呢绝对是为真，冇是非两套的。咁而家呢一科呢就法呢就破佢执着是非两套啦。法告阿难，今以所言啊，见在以前，是而非实，若实以前，以实见者，則此見證既有封鎖，非無指示。法話：嗱，你而家阿難話啊，嗰、那個真實嘅見性現在你嘅眼前啦。嗱，呢種講法係唔啱嘅，唔係真實嘅。點解咧？咁因為若果呢個真實嘅見性啊，係現響你阿難嘅眼前咧，你阿難嘅地下嘅身心啊，的而且確是看得到这个见性的话，那这个见性呢就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所在了。有一个地方所在的见性呢就同于物件了。既然同于物件就有形有相，既然有形有相你就可以指出来，这个就是见性了。那你现在试一下呢，试下在你面对所对的宇宙万物之中指出来给我看，哪一个是你的见性在你眼前的了。